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上京牌还不用摇号，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无需指标，无需等待，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历时十年精心打造，京城首家现代化专业口腔全国连锁机构，每年上百万服务人次，以最低的价格、最高的质量回馈广大客户。北京每年口腔为您的牙齿健康保驾护航。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65-40068。 959资讯快报。 7月23日，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克志、省委副书记、省长许勤等在省委机关会议室集中收看了大型政论专题片《将改革进行到底》。据悉，该专题片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充分反映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总体谋划部署党的18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确定的改革任务，带领13亿中国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扎实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通过观看，大家对全面深化改革重大战略部署的意义、方向、步骤和目标有了更为深刻、全面的认识，表示将进一步坚定改革信心，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深刻理解改革，坚决支持改革，踊跃投身改革，努力以改革的实际成效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日前发布北京到雄安新区铁路的第一次环评公告，公告显示，京雄铁路起自北京里营，经河北廊坊至雄安东站，线路全长约100.283千米，其中里营至北京新机场段约35.883千米。据了解，京雄铁路将配建空铁联运系统，2019年与北京新机场同步投入使用后，届时雄安新区居民到新机场乘坐飞机有望享受空铁联运。与此同时，未来雄安新区将形成以城市轨道交通为主的城市道路系统，与北京新机场、临空经济区、北京城市副中心及京津廊堡之间形成1小时交通圈和区域内部通勤交通网。我是冯博，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寻找传说已久的雪人，还要用尽我一切办法。 喜欢的宝贝吗？我之前特别羡慕啊，我特别羡慕那种就是爸爸妈妈带着一个就是这种一岁啊或者两岁的宝宝、特别可爱的时候、但是三四岁就算了，有点淘了。 对对对， 我觉得特别可爱、我特别羡慕，也希望 有爱的一家， 对，也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哎长得特别好看的一个小宝贝哈。这是刚才的一位妈妈给她的宝贝女儿或者宝贝儿子点了一首歌啊，亲亲我的宝贝。 祝愿你们幸福的一家呢、以后一直都幸福美满着，然后你的宝贝健康长大。 没错。说到这个点歌这个页面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伊丽莎白超级女王就是我，是彤彤。那个四夕呢就是 嘉欣， 对，是嘉欣。 对 对，居然说到我这个名字啊，伊丽莎白超级女王， 是因为喜欢吃伊丽莎白瓜吗？ 不是啊，我觉得叫女王就有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呀、 好，那我以后叫四夕奴仆好了。 对啊，因为我的淘宝的名字也叫伊丽莎白女王。就每次啊这个快递小哥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特别的、 女王， 哎，女王你的快递到了，哎，你好，是伊丽莎白超级女王吗？这顿时间无论你有多不开心，听到这个觉得哎呦好有爱啊。 有没有快递小哥说喂是伊丽莎白超级女王吧？ 有没有人这么说？ 没有，他不敢。 我会投诉他们的。好了，开个玩笑啊，我们继续来听歌。这一位叫勿忘初心点了一首不为谁而作的歌，来自林俊杰的演唱。 又是一位林俊杰的小粉丝。 对对对，昨天点了很多首 JJ 的歌了。那么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节目。那么这个时间呢，如果你想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或者说你想给你的家人你的朋友点一首歌曲的话呢，都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来告诉彤彤和嘉欣。那么也会第一时间的来放给你听。 好 OK， 来听到这一首歌，来自林俊杰不为谁而作的歌。 不为谁而作的歌，感觉像仿佛窗外的夜色、曾经有那一刻回头竟然认不得，需要曾经在摸索的人头，在发觉我是不是忘了谁。

OK， 这时间感谢你收听音乐留声机。今天是7月25号，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南风3级，预报有阵雨啊，请大家出门记得带好雨具。今天的尾号限行是3和8，请您安排好出行计划。音乐留声机啊，是一档以音乐以点歌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节目。那么这个时间呢，如果你想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或者说你想给你的家人你的朋友点一首歌曲的话呢，都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下面有一个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疯狂呢就是疯狂的疯狂，特别的特，购物的购，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朱桦，梦的翅膀。 用多少感动，喝多少伤痛，多少泪水和笑容，编织成这个梦。相知相拥，紧握住我的手，让我感觉你深深的温柔，手牵手在爱的天空任你遨游。从今后让我分享你年少的青春。水和笑容编织成这个梦，梦中的这一切有谁能懂，只有你我在其中相知相拥。紧握住火青春，张开梦的翅膀。在乎那 一些又何妨？我们今生注定是沧桑，哭着来要笑着走过呀，朋友啊，让我们一起牢牢铭记呀，我们今生兄弟情一场，朋友啊，我们今生兄弟情一场。 这一首《今生缘》啊，来自川子的演唱，也是一位听众啊，是，他叫这个叫什么名字啊？显示的是一个图片，是一个钻戒啊，点的一首歌曲，说，来首《今生缘》送给我的好兄弟刘泽昭，嗯，也祝你们兄弟情深。那么音乐留声机啊，是一档点歌类的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如果说你有一首想听的歌曲，或者说你想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来告诉我，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也许下一秒就是你点播的歌曲。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如果这就是爱情。 我要被割舍，眼看着你走了，如果这不是结局，如果我还爱你，如果我愿相信你就是唯一，如果你听到这里，如果你依然放弃，那这就是爱情，我难以抗拒，

转身泪湿眼底，多想啊从前。